王耳云在朝中官儿居安在，他把我命苦人那放在心怀，恨为虎吃内亲，将我谋害苦害我绝贫困，所谓何来留恋的下拴斩马无家，天了那重大